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迷乐。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面请您继续欣赏京剧传统名剧《状元谱》，也就是打直上坟。上半段呢，我们正好听到陈夫人陈志向陈大官赠银两之后，让陈大官离去。从这儿往后啊，后半出戏很是幽默，尤其是小生和小花脸的插科打诨很有趣味。下面您将听到的是萧长华、江妙香两位老夫子的对手戏。您听两位老夫子的这个念呢，很生活化、口语化。陈大官毕竟是读书人，虽然有纨绔的散漫气息，但还是很有书卷气。朱惨呢，是很市侩的人，对陈大官冷嘲热讽，展现了世态炎凉。但是这个朱惨呢，又不算是反面人物。请继续欣赏京剧《状元谱》，由江妙香饰演陈大官，萧长华饰演朱惨。 道云呐、啊，昨日我神母赠我两大封银子，夜宿古庙之中，又被那狠心的贼子偷盗去了。哎，100多两，300个子。哎，真正的道云呐、啊，今当请您家主在街市之上交还了几文铜钱。打了几门烧纸，不免取到坟前与我爹娘上坟，以尽仁慈之道。哎，这是哪里事情、啊、不是烧啊，梁大凤交200两银子无忧了。哎，这狠心的贼子实在的可恶，可恶之极矣。说话之间已到我坟前。志才，志才，哎，这个奴才往哪里去了？志才哪里 啊？叫朱灿与人看坟院，开开门来看。 朱灿， 哎，原来陈大官， 套，套， 要一个， 套， 哪儿这么三套呀？ 狗彩， 谁叫狗彩了？ 陈大官是你的奴才叫的吗？啊！陈大官是你的奴才叫我的爹吗？ 不叫你陈大官怎么称呼你啊？ 要称我大相公。 大相公，错错错，照样还你三错。 什么东西， 我知道你是大相公，大员外活着时候你来也是这样吗？啊，也是一身的刺儿片穿着，这会儿您呢卖了零碎绸子了，穿着还没我好呢，将就点吧，就是陈大官。 大相公， 陈大官， 大相公， 陈大官， 大相公，大相公，大相公。 嘿，相公也是对穷相公。 呸， 呸，你婆婆姓崔， 好奴才。 干什么来了？ 进当亲民家去，与我爹娘上坟来了。 你还有坟吗？ 呸， 哎，又一个。 我人穷罢了，连坟都没有了吗？啊，我连坟都没有了吗？ 谁说你没坟了？穷得这样了，有俩钱儿垫不着吃花得了，活着不孝，死了不是瞎掰吗？上什么坟呢？ 放屁！ 那多臭啊！ 与我打一路。 啊，你就跟我走得了，有带路，还得先好呢。 君子坦荡荡， 怎么着？ 叫人长戚戚。 那倒是念书的，出口成章， 见识之长短，人民是大地。 没完了， 啊，子才， 怎么着？ 我爹娘坟墓在哪里呀？ 你跟我走吧。 哎，到底在哪里呀？ 我慢慢给你找去。 到底是哪一个啊？ 你急了，来吧，这个猎的就是， 就是这个。 哎， 嘿呀， 你 瞧， 哎呀呀呀呀，这怎么着？ 呸！我打死你这个！ 哟呵， 打死你这个奴才！ 你瞧，哎，腊月养的动手动脚的。 你来看， 看什么？ 我爹娘坟墓，这旁一个大渠洞。 哦。 那旁一个小渠洞 哟， 为何有许多的窟窿啊？ 啊，你说这窟窿啊，这是风水。 什么风水？ 那里头有芦花长虫、白屎壳郎，才有你这样的子嗣。 哈哈，如此的设点，你吃了我家的，喝了我家的， 嗯， 你所管何事？你所管何事啊？ 又来了。我们吃的是二员外的，没吃你的。 哎，总是他说的有理啊。徐才， 哎，说话。 我与你这样东西 找有的说。 哎，那个铁铲腿。 什么 铁铲腿？ 你说中国话成不成？ 哎，铁铲腿 说不上来，我可要骂人了。 铁锨， 这你怎么说上来了？ 你骂人嘛。 等着我给你拿去，给你铁锨。 哎呦 呀呀呀，怎么了？ 哄了你大相公连床腿了。 真会做工，扔在那儿了会碰你腿了。 带我自己来。 哦，哎，干什么像什么。 哎， 得了，哎，看坟的不发愁了，有了后来。 你不要挨骂，我是在此替你呀。 啊，我不稀罕。 给你铁锨。 哟， 怎么了？ 没砸着。 好奴才。啊，子才， 哎，说话。 去跟子策来。 什么？ 子策 又来了。 哎，你子策 说不上来，我可还要骂呀。 哎，活纸梅子， 这不结了，拿活纸门。得，给你活纸门 啊。你这是怎样的点法呀？ 怎样的点法？我告诉你啊，你啊是个走月白运的人，我送你个吉祥话，他是这头不着那头着。 好， 你可别放火呀。 哦，啊，志才， 啊， 我要放个炮竹蹦蹦我的火一起呀。 放个炮竹哪儿呢？ 你来看。 哟，这是哪儿偷的？ 什么偷的？这是我花钱买的，你站着去。 啊， 哎，啊，怎么着？ 不要蹦着你呀。啊， 哎，对对，我躲你远远的。你也留神呐。 哎， 吵了。 你不要吓唬我吧。 这我们孩子胆小，你别害怕，我躲着你。 奴才， 怎么着？怎么不瞎？啊，回信了， 人穷罢了，放炮都不响了。 明儿你放屁还不臭了呢？ 什么东西？啊，知才 说话， 你大相公在此烧纸，我收服来时，你要通报我知道。 我告诉你一声得了，通报你还不错呢，快点啊，别麻烦。 哎呀，爹娘，收寂寞之前吧。 恭喜你贵在爷爷前，天天追来满一斤，二弟娘在临朝不住 南腔北调聚集，大师名家谈艺， 吊场比武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静一些，所以我就想办法 用到了各种摆饰，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新的一年，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30到10:30，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 刚才您听到的是姜妙香、萧长华两位京剧界的老夫子表演的状元谱片段。您听啊，念的真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故事往下说，陈伯瑜夫妇也前来上坟，怎么和陈大官见面呢？下面我们来听听周信芳、于振飞主演的状元谱片段。做工老生啊，素有南骑北马之称。上半段呢，我们听了马连良先生的录音，下面呢，我们听周信芳啊，也就是麒麟童先生的录音。和周先生合作的演小生陈大官的是一代宗师于振飞，扮演朱惨的是名丑艾世菊。这是1961年上海天蟾舞台的实况录音，剧中有周信芳扮演陈伯瑜，于振飞扮演陈大官，刘运芳扮演陈夫人，艾世菊扮演朱惨，蒋新泉扮演陈志。 多谢了啊！啊，龙官，我儿老，何不去到外面观看观看啊？ 连连如此，有什么看头？ 恐怕来年有你无 我啊，恐怕在天有你我啊，你怎样？来人，请缓缓请。员外， 哦， 你看，亲的乃是松， 奴的是本， 松得长青， 却马难忘。 啊，员外， 哎， 大员外的坟墓，哪一个前来上过了？ 哎。我二老不与他上坟，哪一个与他上坟？ 你来看，这知天悔还未动啊！ 是的，臣子管知堂。 皇上， 哎，来了来了，什么事你呢？ 你 哦，二员外， 我且问你， 是 大员外的坟哪个来上过了？ 没人来。 指定会为妙 哦，这不是啊，今儿是清明佳节，上坟的人多，大概其实锁上了坟了吧？ 呸！同学 啊，不，这哪儿啊？这个陈大官来了啊！ 陈大官也是你叫的？ 不是二员外，您问的急，我答应的快，蒙住了，我把这个熟字忘了，他是我一个人的大官熟，他来了。 好。陈大官来了， 是 还他钱来给我。 这 糟了， 大官叔，叔，叔，来不了那叔， 怎么了？了子了？ 二员外，那换您呢？ 你师母不在这里。 哦，好。回二员外的话，我大官叔说他不在。 嘿啊，不像话，这也不像话呀。 大官叔， 来吧，什么 不成啊？二员外那叫你呢。 我心中害怕不敢去。 那你也得去，那你不去那是，那你也得去。 将他推倒陈家， 不是他要活动活动身体，跑这儿翻掉毛来 了。我可顾不了您了。 你莫非来偷盗我的树木来了？ 这应该偷盗树木，只因今日乃是清明佳节，是才在大宴之上且谈了之文，但了你们之前与我爹娘上坟来了。 哎呀，他还记得他爹娘的上坟，恐怕我儿老下时他就不来了。 找我他就不来了。 叔父， 你二老下世之后，这一两天来上请化之。哎呀，叔父身不忘，这是侄儿死去，日善尽下死，日后谁得冤枉？我从今往后再也不来了。 心花，人都叫人泪马。 大员外，我有意将大官儿收留我二老名家，员外你心意如何？ 但凭感人就是 爱慕之过。啊。大官儿， 是 我有意将你收在我二老名下，你的心意如何？ 哎呀，只此爹娘亲上收二一个吧。 供金黄。 嗯， 我还是 不不不是， 真是百事回头是黄金，我若浪子花比银，寒窗苦读须发奋呐，从今改过学好人。熬过学好人， 回去回去吧。 师傅、哎、 啊，不是啊， 我不敢回去。 为什么不敢回去？ 弟弟又要打鼓啊！ 哦，代我相信师傅。 哦，是是。 啊，员外请坐。 不是啊， 大官儿他不敢回去啊。 不是为何？ 被你打怕了啊！ 俺人先请。但我想我先行一步。儿啊、你为什么不回去啊？ 恐怕弟弟又要耽误啊。 儿啊，从今以后有手不来打的，有口不来骂的，万贯家财淋漓之章，成人也在我耳，不成人也在我耳。 从今往后，弟弟有手不来打孩儿，有口不来骂孩儿，将万贯家财赋予儿一人之掌。成人也在我，这不成人也在我。 是啊，弟弟， 有道是爹娘帮忙无中用，成人还养我，我自成人。 好，好一个自成人。 啊，怎么样？ 我三日没有吃饭了。 啊，我们回去吃饭呢。 不来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周信芳、于振飞主演的京剧《状元谱》片段。今天呢，我们请您欣赏了几个名家荟萃的版本，传统老戏《状元谱》。今天的戏迷乐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下一个时段为您播出的广播剧场。明天晚上九点半同一时间，主持人尚远继续陪您聊戏听戏，咱们明儿见。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向往》，田地作词，印心作曲，廖昌永演唱。 点燃希望的星火，把梦想照亮，崭新中国闪耀东方。执着明天的追求，为了祖国的富强，你带领我们幸福小康的阳光，不忘初心，满怀人民的向往，百年春岗，脚步从容在路上，追随着你，追随着你，实现百年梦想，实现百年梦想。那鲜艳的旗帜在蓝天飞扬，扬帆远航，风雨担当，描绘美好的世界，贡献中国的力量，你带领我们奔向民族复兴的前方。 实现百年梦想。新的前方， 春风惹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大戏 不明白，我要舒服，你不明白吗？我出门要坐汽车，应酬要穿好衣服，我要玩要跳舞，你难道听不明白？ 朱君，你认为这样弄来的钱是名誉的吗？ 达生，你真是个书呆子，你以为这些名誉的人物弄来的钱就名誉吗？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惹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 大戏。大妈，娘子，列位大姨，姑娘们， 大爷，唱唱，我给你打家伙。 好嘞， 先干活儿，到那沟里去。 嗯，有你这么大的人，还不如人小妞子呢，她都帮着大人做点事儿，你看你。 娘子诧异，想当初，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0天自由，行程增益，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听月韵江南，品戏里人生。4月14日至5月5日。